第63集，真的很好玩啊。几天之后，黎硕给温小辉打了电话，要他去湾里滑雪泡温泉。温小辉兴奋地翻出了趁打折时候买的泳裤，还是上次送礼物的司机载着黎硕来接他。温小辉上了车之后，黎硕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好像瘦了点。 是吗？太好了。 你已经够瘦了，要注意身体健康。 放心吧，我经常跟同学去社区的健身房，看着瘦了点吧，其实体重一点都没变，都变成肌肉了。 那就好。 哎，你要带我去哪玩啊？我不会滑雪。 没关系，很容易学。我家在 Valley 有一个温泉别墅，附近就是一个大型的滑雪场，我们每年冬天都会去那儿度假。 啊，你们全家？ 放心，这次就我们俩。 温小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黎硕大概也意识到这话说的暧昧，自己忍不住先笑了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温小辉一眼，那略带尴尬的眼神把温小辉弄得心头小鹿乱撞，差点把持不住。开了很久的车，他们才到了度假村。黎硕家的别墅建在一个小山坡上，面积不大，精巧别致。整个小区30多栋这样的度假别墅，每一家都有独立的温泉，配上繁盛的雪景，简直如仙境般美好。房间已经提前收拾好了，黎硕把温小辉带到了客房。 坐了这么久的车，你先休息一下吧，我去准备点吃的。 好。 温小辉关上门，把行李里的东西放好，然后躺在床上深吸了一口气，下一秒蜷缩起身体，兴奋地打了几个滚儿。他在心里嗷嗷嗷地叫了起来， 滑雪、温泉、别墅、度假，孤男寡男，我温小辉历史性的时刻是不是就要来临了？这么好的气氛，这么棒的地点，这么无可挑剔的人，就算是约炮也足够有诚意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做一些羞耻的事儿啊？ 一想到这些，温小辉就脸红心跳，紧张而又充满了期待。洗了个澡，温小辉走出房间，黎硕准备了三明治和炸鸡翅，招呼他吃饭。 下午随便吃点垫垫肚子吧，一会儿我开车带你去附近转转，看看风景。温泉还没有清理准备好，正好明天滑完雪再泡温泉吧。 嗯，好啊。 温小辉坐在桌前，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很是陶醉。黎硕带他见识的、体会的，都是他以前只敢幻想的。恐怕没有人会不为黎硕这样的男人心动。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煞风景地想起了他走之前，黎硕在酒吧里和他说过的话。如果他跟黎硕睡了，那他在黎硕心里应该算什么呢？他觉得自己不该在意这些，拿得起放得下玩得开，这才是快活的人生。可他心里总有那么一丝束缚，阻止他去无所顾忌的享乐。是不是他被罗瑞这个传统妇男在不知不觉间灌输了太多洗脑的东西了？吃完饭，黎硕开着车带他去附近游览。温小辉自打来到美国，还没有去任何远一点的地方玩，一来是没时间，二来是不敢乱花钱。纽约市里的雪总是不够厚，撒上除雪剂之后还会变得脏兮兮的。湾里纯天然壮美的雪景让他大饱眼福，他兴奋地拍了很多照片，还在雪地里尽情地打了滚儿。黎硕看着他灿烂的笑容，心情也非常的放松。天黑之后，他们回到别墅附近， 在一家法式餐厅吃了饭，还采购了一些东西，才回到了别墅。 小辉，早点睡吧，明天一早我们去滑雪，早点去人少，对初学者来说比较好。 哦，好。 温小辉原本还有点紧张，一听到这个竟然有点如释重负，道了声晚安就回房间了。那个晚上他睡得不错，但却做了一个颇奇怪的梦。他梦到他在滑雪，旁边的人却是洛伊。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去了滑雪场。温小辉穿上雪鞋的时候感觉都要不能走路了，刚装上雪具前进了两步，就是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 别急，我教你。 黎硕把他领到新手训练场，姿势、刹车、重心、发力点全都耐心地交给了温小辉。学了快一个小时，温小辉感觉上手了，就从训练场移到了初级雪道，开始试着滑了起来。早上的人果然很少，他自由自在地横冲直撞，也不怕撞到人。黎硕一直在后面护着他，让他很快就掌握了平衡，能独立滑了。温小辉的运动神经很好，上手之后胆子越来越大。他第一次知道滑雪这么好玩，不断地往更高的雪道移动，挑战自己。中午吃饭的时候，温小辉脱下衣服和雪具，感觉四肢酸痛，整个人都要不好了。但他还没过瘾呢，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去滑了，连黎硕都佩服他的体力。一天下来，温小辉累得差点翻白眼，浑身的肌肉都在抗议。 晚上正好泡温泉解乏， 这个行程安排得太好了。哎呦妈呀，我的胳膊，我的腿，好疼啊。 我都让你早点结束了，你不听。 真的很好玩啊。 你喜欢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多待几天，让你玩个够。 嗯，好啊。 回到别墅，温泉已经准备好了。两人吃过饭之后，温小辉回房间洗了个澡，对着镜子换上了新买的泳裤。最近健身的结果是让他的身体壮实了一些，腹肌浮现，臀线更翘了，光是两条长腿就足以引人遐想。温小辉甩了甩膀子，心里下定了决心，如果今晚真的会发生点什么，那就让一切来得更猛烈些吧。他套上浴袍往后院走去，温泉是半露天的，开门的一瞬间一股寒风灌了进来，把温小辉冻得嗷了一声。他快步跑到温泉池边，脱下浴袍就下了水。温水包裹他全身的瞬间，他再也感觉不到冷了。他等了半天，黎硕也没有来，仔细竖起耳朵听，黎硕似乎在打电话。又过了一会儿，黎硕才端着果汁走过来。 不好意思啊，事务所有点事儿。 啊，没事儿。 温小辉双臂搭在池畔，眼巴巴地等着黎硕脱衣服。黎硕放下托盘，也顺势脱掉了浴袍。黎硕的身材一如想象中的性感，平时他穿着衣服，温小辉已经偷偷描绘了很多遍。如今脱了衣服，那宽肩、胸腹肌、翘臀、长腿，简直跟从杂志里走出来的一样。黎硕的体型是偏净瘦的，没想到脱了衣服这么有料。温小辉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觉得自己真的有点把持不住了。黎硕也快速下了水。 真冷啊。当初怎么设计在室外呢？ 在室外可以一边看雪一边泡温泉，就是为了这么一点情调，所以宁愿受冻。 嗯，我觉得值了。 温小辉举起一捧雪放在水里，瞬间就化没了。黎硕拿起一杯果汁递给温小辉。 来， 温小辉把头靠在池畔，用吸管吸着酸甜的山楂汁，身体泡到暖洋洋的水里，整个人都陶醉了。 我可能要提前回国，不在这边过年了。事务所好多事，年前都不消停。 啊，真可惜，你也不能陪你爸妈了。 没关系，他们今年可以回国，我们还是可以一起过。 啊，那就好啊。嗯，李大哥，你看。 他用水弄湿自己的头发，然后把头发竖起了两个角，用水捋了几把，头发就冻住了。温小辉扑哧一笑， 你看你看，我头发最近剪了，现在是猫耳朵，如果长点能做成兔子耳朵。 有创意， 你要不要来试试？ 好啊，未来的大造型师。 温小辉凑了过去，拿水把黎硕的刘海润湿，然后搓了起来，把周围的头发都往中间聚拢，最后就形成了头脑上的一个尖角。他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给黎硕拍了张照片。 你看，来来，换个造型，我突然有灵感了。下一期的作业，我就找模特拍温泉里的冰冻造型。 他伸手去摆弄黎硕的头发。黎硕含笑看了他半晌，突然伸手抱住了他的腰。温小辉怔住了。黎硕栖身含住了他的嘴唇，温小辉感觉到大脑里轰的一声炸开了，他攀住黎硕的肩膀，闭上眼睛感受那滚烫的唇。两人身高差了好几厘米，水里浮力大，温小辉几乎被黎硕悬空抱起来，唇舌激烈的纠缠间，他隐约能感觉到水下有什么硬热的东西在彼此摩擦。 回卧室。 嗯。